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要提醒大家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的一种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直播间功能底下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北京的吃的。今天呢，不聊大吃，咱们来聊一聊小吃。我们请到的是，不知道您对上周的那期十三陵还有没有印象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自媒体博主房博，欢迎房博。 主持人你好，玉月你好，各位听众机前的这个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房博 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房博来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文化，那就是北京的这个小吃的文化，美食文化当中的小吃的文化。 嗯，这期节目有意思了，对吧？ 是，对，房老师啊，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咱聊聊吃的，是吧？聊吃的，我觉得正对我胃口 啊， 但是没想到聊的是小吃啊。你要说北京的那些像北京烤鸭呀，或者是其他那些东西，可能这个聊的人很多，但是聊小吃呢，确实比较少， 对。就是从小吃的概念上来说，就像刚才我们在说这个什么叫做小吃，是吧？ 嗯， 我觉得它不能应该算是正餐的这些吃食的东西，是吧？你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烤鸭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都是正餐上了。 嗯 啊，按照北京人的概念来说，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应该是饿了的时候可以让你点吧一口， 哎 稍微垫一垫。 对， 哎，这种吃食应该称为叫做小吃， 这就是小吃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你比如说烤鸭这种东西，是吧？可以说在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很多大城市你都能吃着烤鸭， 是是， 包括涮火锅， 没错， 你都能吃到。但是你说在别的地方能吃到炒肝， 嗯， 那不一定，豆汁儿那就更不可能了。 对对对，它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地标性的这种特性。 嗯， 那么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一说到说北京的小吃，第一时间那就聊，就是联想到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两样，炒肝也好，当然还有就是豆汁儿。 没错。咱们有很多这个生长在北京，包括现在呢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人， 嗯， 今天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啊，您可能都吃过，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文化？今天还是请房博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 啊，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小吃。 嗯 嗯，那咱 先从什么说起呢？这样啊，咱们先从一个我觉得很神秘的东西， 您说， 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闹明白，一共这些都是什么的一个说起，就是。京八件， 京八件 挺有名的，对吧？ 嗯， 但是京八件，你要问我是哪八件，我可不知道。 嗯，是你要让我背的话，我也记不下来。但是呢，待会儿咱们可以一个的捋吧，让大家感受一下。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京八件，我说一个我非常有感，就是有感受的这么一个体会吧。 嗯， 就是每到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哈，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正好路过这个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点心铺，他们家当然除了卖点心之外，还有一些副食品。我一般都上那儿买点副食品。然后我一看那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哇，天哪，真的是买东西的人就在那儿开始包这个京八件了，啊，弄那个点心匣子，这一看就是什么送礼的，甭管是北京当地的也好，还是外地的朋友也好，啊，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京八件，首先它是点心的一类，当然关于这个京八件，它又分为大八件和小八件。我也查了查，哎，什么叫大八件，什么叫小八件？ 嗯， 这个所谓的大八件就是八件是一斤， 嗯， 然后这小八件呢，这个八个凑在一起是半斤 哦， 所以它这个大和小应该是按照它这个斤量来给它来判别的。 要是八个一斤呢，一个是一两多呀、 啊。哎，对， 那挺沉的呀， 个儿也不小哈、啊，个儿也不小。当然说，关于这个京八件的这个由来呢，这个就挺神奇的。 嗯 啊，毕竟我们说这个小吃这个本来饮食就比较偏，再加上您是小吃类的这类东西的话，可能相应的这个史料啊和记录可能就没有那么。确切，所以我们也只能从一些传说呀、一些神话当中啊衍生出来。相传啊，说这个京八件是怎么来的，跟这个明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穆宗皇帝朱载垕，跟他有关系。 我感觉好像跟上周咱们聊十三陵的接上了 啊，又连上了吧？ 都是明朝那些事儿、 哎、所以你看，我们这档节目好是吧？我们这个节目从内容上来说是有连续性的， 哎， 所以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啊，有意思了、 啊。 那么相传说这个朱载垕啊，就好吃。啊，喜欢吃东西， 嗯， 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点心，喜欢吃点这个零食， 嗯， 也是一天，就是他闲着没事儿啊，他就问他手底下的人，他说最近这个市面上有什么这个好吃的这个甜食啊， 嗯， 是吧？有没有啊？这个你要不然说这皇帝有时候他想起一出是一出啊，这个下面的人他就不好伺候，对吧？而且你说这皇帝他没事老吃这个御膳房里的东西，这个他也感觉不出来哪个好吃。哎，所以怎么办呢？就这个下面的这帮这个厨子呢，哎，就想出来了，说你要都把这所有的品类都给皇上端上去，让他吃，他也吃，他也 吃不了吧？ 他也分不清。哎，对，一是多，二一个东西多了，他也分不清好坏。 嗯， 你知道吧？所以怎么办呢？干脆咱就做八样点心。 嗯， 哎，你看这数量的这个还特吉 利， 八嘛，哎，吉利。然后呢，把这八样东西放在一个盘子里头，然后你给皇上送上去，然后在每个这个点心上面啊。然后写着这个福禄寿喜，就这四个字儿。 嗯， 哎，然后你让皇帝去吃，哎，然后这个一吃的话呢，哎，他没准觉得这个口感呀，或者说关键这品相也好， 嗯， 对吧？哎呀，你像皇帝，说实话，他什么没吃过呀，对吧？所以你给他有点这种新奇特的这种有这种品相的这种东西，哎，放在这一起的时候，哎，他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把这东西端上去以后呢，让皇帝吃这点心。哎，他一吃，他觉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嗯， 哎，所以他就喜欢上这个了。然后他问下面这些人说：“这东西叫什么呀？”哎，有人告诉他说：“这东西叫京八件。” 哦，就直接就叫京八件。 哎，对对，叫八件、 哦、 啊。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八件呢，这个分为大八件、小八件。当然，我觉得啊、 嗯， 这个就肯定就是传说了， 嗯 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刚才他说这京八件，这个京是北京的京， 嗯， 非常有这种就是地标性的这种。代表性，对吧、 嗯嗯？ 肯定还是在这个城市慢慢衍生出来的。 嗯， 哎， 有可能那时候就说叫八件， 哎，对， 后来变成京八件。 哎，对对对对对，那会儿没准就八样东西、 嗯， 但是说具体说后来叫成京八件呢，我估计可能大家也是因为把它这个定性为说是这个北京的这个东西吧。 嗯， 所以这么着一点一点的衍生出来了。 嗯， 啊、 没错啊、哎，这就是讨个吉祥，知道吧？福禄寿喜都印在上面了。 哎，你看这八件都有什么东西？好多人都感兴趣， 对对对， 是吧？ 有什么呢？ 哎，有这个银锭饼、鸡油饼、 嗯、 枣花饼，还有这个卷酥饼啊。那这都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哎， 嗯、 你看这个银锭，那 这好理解了， 对， 银子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啊。然后这个，那么我们说这个鸡油饼呢，象征着什么呀？ 这就不知道了。 哎，吉庆有余啊！ 啊，对对对，吉吉啊，没错，是 取个谐音嘛。 嗯， 啊、枣花饼呢，寓意着说能够早生贵子。 哦。 那么还有这个做成这个书卷这个样子的这个卷酥饼。 嗯， 哎，这象征什么呀？状元及第。 哦。 哎，所以你看，它不光是这个吃口感是一方面， 嗯、 就是从这个外形上来说，也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嗯。 哎，所以你看，皇帝一看，哎，又好吃又好看，所以有时候这吃这东西还得要求一个什么呀？品相得好。 嗯， 哎，所以他一看品相好，满意了。哎，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买的这个京八件儿， 嗯， 首先不一定跟那个时候的八件是同样， 也差不多。因为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买这个了 啊。 我争取今年走亲戚串朋友的时候，我也买这么一份。 其实说实话，我倒是经常买、 啊， 就是因为那个外地过来朋友 啊 什么，他们要走，给他们带点什么东西。 啊啊， 我觉得带点心挺合适的， 是 带烤鸭拿回去吃也不好吃了啊！ 而且关键点心这东西，这个保质期相对来说也长一些， 哎、没错、 嗯、 啊，拿回去吃个这个十天半个月的都行， 是， 放冰箱里啊， 对， 还是要记着放冰箱里， 对。 好，这个京八件啊，这我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的一个故事，而且跟明朝的皇帝有关。 当然，这故事咱们再强调啊，传说，哎，传说为主， 就是有人说是这么一个故事， 有人说，哎， 啊。这个我觉得可以算是这个上得了厅堂的， 嗯， 吃的了， 嗯 啊， 还有一些吃的呢，它可能上不了什么所谓的大雅之堂， 哎， 但是老百姓怎么就那么爱，是吧？有人就离不开。 哎，比如说， 这个拿下水做的那些东西，卤煮 啊， 炒肝儿。比如说，至今很多人还接受不了的这个豆汁儿啊，焦圈儿，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应该不会再跟这个皇帝有什么关系了吧？ 哎，其实您说到这个，就是北京的小吃哈， 嗯， 就是我觉得啊，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啊，我觉得它应该分两类， 嗯， 一类是什么呢？供皇帝吃的，你像刚才咱说这京八件， 嗯， 按照他这个传说故事，很有可能就是从宫廷当中衍生出来的， 流 散到民间的，哎，宫廷小吃，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民间的一些小吃， 嗯， 那毕竟呢，劳苦大众他没这经济实力，对吧？ 嗯， 但是呢，他也得需要补充热量，因为我们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补充热量，是吧？ 没错，啊， 哎，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炒肝也好，包括之前那个北京的卤煮也好，哎，很多都是动物内脏类、下水类的这些东西。那么像这些呢？小吃呢，我们其实应该给它归结于就是这种平民小吃， 嗯 啊，很多的，你看我们看那个老舍先生写那骆驼祥子， 嗯， 我印象特深，哎，祥子是拉车的啊， 嗯， 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立本， 嗯， 对吧？出卖劳动力的 是， 哎，那你像他们的这个体力消耗非常的大，对吧？那你要补充这个热量。那您说您吃肉，您倒是想吃肉，但是问题这个钱不允许， 是 吧？所以怎么办呢？哎，基于像这些内脏类的这些东西， 嗯 啊，一些不要的这些下水，把它做出了门道了， 嗯， 然后呢，让这个普通人一吃完了以后，哎，觉得还挺好， 嗯， 既饱腹了，补充体力了，二一个这个口感上， 嗯， 还能让大家接受，哎，所以慢慢一直发展出来了， 嗯 啊，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炒肝， 嗯 啊，那你说这内脏类的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呢？那么我们说这可能跟皇帝的一些祭祀有关系， 嗯， 过去皇帝的祭祀也比较频繁，但是往往我们发现他在祭祀的过程当中，这个动物的内脏使用率不是很高， 哦， 哎，他需要这个提前的加工处理嘛， 嗯， 哎，那这些东西你说他干什么去？哎，有人说就被这个太监啊或者宫里的人给倒腾出来了， 卖点钱， 哎，卖点钱，人家能换点银子， 嗯， 哎，卖到市面上之后怎么办呢？哎，就一点一点的这琢磨这个东西啊， 琢磨怎么做， 哎，琢磨怎么做啊，你有了这材料了你怎么做呢？相传说当时也是在这个前门大街有这么一家小店， 嗯， 哎，他们家专门做什么呢？做这个白水杂碎， 嗯， 所以您听这 白水， 对，我估计可能就是焯完了以后 就直接吃啊， 估计也得有点蘸料吧，哎，要不然你说这东西没有个酱油什么五六的，我觉得也挺难受的，是吧？ 嗯， 哎，但是你甭看这些东西，你感觉可能今天咱们觉得不是怎么样，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你在一个这个对于平民来说，对于吃不起肉的来说，人来说，这就算开荤了，这是好东西了。 这个呢，要是放咱们现在吃起炒肝、吃起卤煮来，那肯定是一点都不含糊。但是，您刚才说白水煮呢，我觉得还是挺难接受的。 他们家最早就是经营这些东西， 嗯， 哎，当然这个也是配上点佐料， 嗯 啊，然后这个开始做这个，先创业嘛， 嗯， 是不是？哎，然后后来呢，这个做着这个白水杂碎，当时这个好多的这个小店里头做这些东西的人也不少。那么话说呢，这就已经到了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了。说当时这个清末的时候啊，这个北京城里头有一个那个报社的一主编，这人叫杨万清。 嗯， 哎，有机会您可以上网查查。 嗯， 据说这哥们儿除了是这个写文章以外，也对吃特别有研究。 嗯， 啊，也好吃。说相传他就来到这家小店了。啊，然后他呢就给这个当时这个老板就出主意，说您这个光这白水杂碎这有什么劲啊，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 确实也不好吃啊。 对啊，看着这色儿的清汤寡水的，他也没什么食欲，是吧？哎，所以呢，他就给他这个老板出主意，说您给他上点酱油，再勾点芡， 嗯， 是不是？您试吧试吧，没准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哎，所以据说是在他的这个主意之下，弄出这个所谓的这个炒肝来。 那这是挺厉害的一个人，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这个肠啊，你看咱们吃炒肝都知道， 嗯， 有这个肠，有这个肝脏类的这些东西，那， 嗯， 都是下水嘛， 嗯， 是吧？然后勾上芡，是吧？ 是， 哎，就这样，就是据说是在他的这个主意之下给做出来的。 我觉得这人挺厉害的。 嗯， 我其实呢，刚才您说这个白水煮的时候啊， 嗯， 我想起了小的时候我有一个阴影，嗯， 啊，什么阴影？ 阴影呢，就是在我上小学左右的时候， 嗯， 啊，可能还没上小学呢， 嗯， 我经常打篮球的一个地方旁边，它是工地施工啊，还是干嘛呀？ 啊， 就是当场宰了个羊。 哦嘿， 当场宰羊呢，他就是直接在那儿起了个锅， 啊， 把 估计是羊的肚之类的、 啊、 我记得是绿的，反正、 啊、 就在那煮了 啊。 从此之后，差不多得有个三天到一周左右吧、 啊。 我只要每逢从那儿经过，我都觉得有点恶心， 恶心， 受不了啊！ 对， 就那个味儿，如果拿真拿就拿白水煮的话，那确实是我是接受不了啊。 是是是是是，其实这也能反映一个问题， 嗯， 就在一个物资丰富的时代， 嗯 啊，想吃什么都有的一个时代，你是感受不到那种饥饿的。 嗯， 所以你看，今天我也有朋友说我最近要减肥， 嗯 啊，三天不吃饭，啊。我们说三天不吃饭的这种饿和这个长时间的这种物资匮乏，就在那个时代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父辈老说说你也去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时代，真的是我们没处在那种环境之下，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反过头来，咱也得说，也得珍惜今天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包括咱们这粮食， 嗯， 对吧？哎，您可以不爱吃，您可以不点它，但是别糟践这东西。 没错啊。那既然说到炒肝呢，我就还是得问您一个问题啊。 哎，您说， 我第一次吃这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蘸着包子吃， 啊， 拿包子蘸着的吃， 嗯， 我觉得确实还不错， 还不错。 这谁发明的？ 这可能也是通过这种味觉的这种搭配上，大家一点一点发现的。但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一般这要喝炒肝的时候，我还真不太爱搭配这包子。 那 本身你想这东西， 嗯， 就是就是有内脏类有肉的了，是吧？您再搭配一肉包子吃起来，好家伙，全都是肉了。哎，所以这个可能一人一个吃法，一个习惯哈。但是这个确实有不少的人习惯说，这个吃这个炒肝的时候搭配这个包子。 嗯， 下次您也尝试一下，我估计这个可能是搭配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了一个事儿。 哎， 您说过这个喝炒肝， 嗯， 也说过吃炒肝， 嗯。 到底是什么呀？就好像是到底是吃酸奶和喝酸奶似的。我觉得他俩这个粘稠程度倒是有一拼。他到底是吃还是喝呢？应该 其实他更多说的是一种这个方法。 嗯 啊，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喝这个炒肝呢？是吧？ 嗯、 相传说这个当时这个前门大街这个专门做炒肝的这家店啊， 嗯、 他们盛这炒肝的容器特别有意思。 嗯， 它是这个底下不是像在咱们这个平底儿，它是稍微这个尖一点的，就是这种锥形的这样。 嗯 啊，这东西可能放在桌面子上不太好放， 嗯 啊，所以怎么办呢？往往这个喝的吃的时候，都是这个人手里头 一直拖着 捏着拖着这碗、 哦， 然后转着圈的。因为淀粉这东西啊，就是它凉下来，它速度稍微慢， 嗯 啊，所以您拿勺撇着的话，那这个可能也来不及， 嗯， 哎，所以人家转着圈的喝， 就是喝边上的， 哎，喝着边上一点一点的， 嗯， 哎，又有这个芡呀、啊，又有这个内脏啊，又有这个肝啊，就全给吸溜下去了， 嗯， 它是这么着转着圈的，这么着 哦， 哎，它是这样， 也是因为它烫， 它跟它这容器有一定的关系， 嗯， 哎，它这容器比较特殊，尖底儿的， 嗯， 我估摸着啊，它这么做的目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嗯，是什么？ 我觉得它这目的就是让这个食客别压桌， 哦，赶紧吃完赶紧走， 赶紧吃完赶紧走， 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吧？ 啊，对对对， 促进它这个增加它这个流水啊， 嗯， 是吧？要不然你说他干嘛弄一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吧？让您坐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坐平了，您再好好能去品一品。我估计他就意思就是吃完您赶快走。 这个高啊！ 哎，包括我爷爷今年80多，快90了。 嗯 啊，他跟我说他小时候他们这个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喝炒肝， 嗯， 不像我们现在是喝坐稳了以后拿着小勺一点一点的去撇着。 嗯 啊，跟他的这个容器和那这个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炒肝儿， 嗯， 我觉得它显然应该不是炒的吧，对吧？炒怎么能炒出这么多芡？ 对对，它应该 那为什么叫炒肝儿啊？ 它应该是这种就是煮出来的这种东西 啊, 啊，煮出来的这种东西。 它叫煮肝儿啊，肝儿会肥肠啊什么的，这叫这名不行吗？ 嗯，那么 听起来有点腻，是吧？ 对，听起来可能有点腻 啊, 啊。而且这个就炒完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个就是 新鲜出炉的那种感觉， 比较脆 啊， 比较脆，就口感上来说可能会好一点。 嗯 啊，所以您要说真是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煮一下的话也好，或者说包括那个烩一下的话， 嗯， 听起来感觉好像都不是很雅致。哎，据说这个字儿好像也是这个当时这个叫杨曼清的这个人， 嗯， 给这老板出的主意。 哦， 哎，就是可能从这种做法上来说，对你有点吸引，因为炒出来东西它很脆嘛。 嗯，行啊， 嗯， 算是老板遇到一好人。 哎，对，哎，所以大家有机会找找这个杨曼清这位，据他之前好像还是出了一本跟 这个吃有关的书。 行，这个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了。 对， 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很多人都发来了他们心目当中的或者他们喜欢的北京的小吃。 嗯， 啊，你看看这个燕林，他发来了好多，他说炸鸽子是吧、 啊？ 面茶， 哎，可以 啊，炸糕，艾窝窝， 呵， 白水羊头， 呵， 白水羊头就不算小吃了吗？算小吃吗？ 其实也应该算是。 太横了，这个这 算 小吃，算 是, 算是。 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豌豆黄， 哎，豌豆黄可以， 啊、驴打滚、啊、焦圈儿， 嗯 啊， 宫廷的这些小吃、小点心类的、 嗯、 甜口的东西、 嗯，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你放心，这个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往往它都是甜口的， 嗯、 因为甜的吃完了以后，有人说这个说疏肝嘛，让人这个心情能更愉悦一些。 嗯、哎，你看这个名人也不错哈。 对， 就是吃甜的呀，就是我也看过类似的这种分析什么的， 嗯、 说人其实是。对甜的东西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喜爱。 对。 吃了这个甜的东西呢，它就可以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哎， 让人感觉到心情愉快。 愉快。 啊、包括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 啊， 就是采用这种断碳水。 啊啊。 断碳水呢，就是你甭说甜的了，身体里面一点糖分都不 出。是，我也听说过这样的。 啊、这确实瘦得快。 嗯 啊，就是瘦得快，但是呢一般那段时间都会很焦躁， 心情不好， 就是总之你高兴不起来、 哎、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身体根本就它就不分泌多巴胺了， 对 啊， 所以就感觉心情不爽了， 嗯， 是吧？哎， 所以为什么孩子生下来就愿意吃甜的、 嗯、 就有一种满足感， 满足感、 啊、人都是这样的嘛。 是的。 嗯啊，这儿还有这个摸摸这个朋友，他说桃酥啊，桂花糕、 啊、 这也都是不错的。他发的这个我有点不太知道什么隔着河是什么 啊，搁着 河是吗？ 啊，搁着河， 搁着 炸，搁着河， 搁着河 啊, 啊 对！ 他发这仨字，我估计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仨字，反正 搁着河 读起来就是搁着河。搁着河是什么呀？ 嗯，好像是从那个绿豆面炸的那种东西吧。这东西确实，这个这个我对它印象就是不能说印象，有印象， 嗯， 但是对喜爱程度就一般， 嗯， 哎，因为为什么现在说实话，咱们吃这东西吧，都强调一个这个。健康类的是吧、 嗯、 所以有时候我老说，我说你看这北京这小吃啊，它有时候不太健康。 嗯， 为什么不太健康？就特别平民类小吃，炒肝也好，包括这个卤煮也好，内脏类的东西吧，导致这个什么嘌呤较高。 嘌呤 啊，嘌呤， 您发对了一个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啊、是吧？嘌呤， 嘌呤啊 啊，嘌呤啊，但是一般大家还是喜欢叫嘌呤啊。 对， 嘌呤 叫那个的比较多、啊、 哎。然后这个导致这个身体容易出现问题， 嗯，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啊，不管任何的吃的东西都有度吧。 不是，其实您说的时候我在想 啊， 全国各地的小吃， 嗯， 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都存在这问题。 你说如果清汤寡水的， 是 谁没事垫吧他呀？ 没错。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同事开玩笑讲， 嗯， 今儿吃什么？ 嗯， 我就想吃点这不健康的东西。 哎、对，那咋香呢？ 哎，对， 啊，好。呼声很高的呀，当然就包括咱们著名的这个豆汁儿和焦圈了。 嗯， 这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还有的这个豆汁儿是吧？ 对、 嗯。其实你喝过豆汁儿吗？我先说。 我喝过 啊，感觉怎么样？ 喝着肯定喝过的。 嗯， 感觉说实话呀，就是没有传言当中的那么难喝， 嗯、 就是我是可以喝的， 还能接受。 但是你让我主动的掏钱去买、这个事儿，我可能是不会干的。 啊、 就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肯定不会选择它。 对。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们的经历哈， 嗯， 这个其实我最早先喝这豆汁儿的时候也是不适应， 嗯 啊，但是我是一步一步的适应的， 是逼着自己适应的吗？ 其实也不是啊，是一个特别偶然。我记得那会儿我小时候， 嗯， 那会儿在我们家那个楼下，有时候定期有专门有一个老头儿，哎，推着自行车。 嗯， 就专门卖什么，卖豆汁儿，卖麻豆腐。 嗯， 然后我第一次刚喝豆汁儿的时候也接受不了， 嗯， 所以我说这东西打死也不可能再喝。 嗯， 然后但是呢，当时我奶奶，我喝豆汁儿是我奶奶带的，除了买了这个豆汁儿之外呢，她还从人那老头那儿买了点那个麻豆腐， 嗯 啊，然后回来一炒，然后哎，慢慢吃这麻豆腐，我开始上瘾了。 嗯， 那既然麻豆腐能吃了，后来我就想，那是不是这豆汁儿我也能喝呀？所以后来再喝这豆汁儿的时候，也就慢慢这个习惯了它这个有一点酸的这个味儿了。 嗯， 不过说到这个豆汁儿是怎么发明的呀？ 嗯， 这个清朝的皇室后裔啊，爱新觉罗·恒兰在他写的这个《豆汁儿与御膳房》的这个文章当中啊，他用了一个词。 嗯， 他说呢，就这个豆汁儿的发明就比较偶然。 它一定很偶然， 一定很偶然。 你就冲这个东西，它这个颜色，它这个味道，它绝 对 是个偶然、嗯。 哎，那你说这人还能再吃这东西，我觉得也够偶然的啊， 太偶然了。 所以你想想，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几率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喝它，对吧？我觉得 不 易,、 啊、不易，不易、 啊。 所以就为了这个，甭管您爱喝不爱喝， 试一试， 得试一试，支持一下啊。 我觉得你包括这个像这个臭豆腐啊， 对 吧之类的，我觉得肯定都太偶然了。 没错，太偶然了、嗯。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个偶然，他说为什么说偶然？那就是当时在这个清朝时期啊，说这个京城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粉房， 嗯， 那我们说什么是粉房啊，是吧，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豆制品的这个加工厂， 嗯， 据说啊，说有一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家专门做这个绿豆粉的这么一个粉房，他当天磨出来的这个粉浆呢就没用完，然后第二天发现的时候呢，这个粉浆就已经发酵变酸了， 嗯， 哎，所以这个当时这老板说这东西也不能浪费吧，所以就尝一口看还能不能吃啊， 嗯， 哎，因此你也能想象到说那会儿做买卖人不容易是吧，哎，没想到他这异常不要紧，哎，他觉得还不错啊，酸甜的这种感觉是吧，然后而且喝完了以后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呀，清神醒脑啊，而且你想夏天的时候 嗯 喝点这东西它解暑，所以这老板就来了兴致了啊，他就试着说把这东西给煮煮吧，啊，没想到煮完之后再一喝这个感觉呢也不错，哎，所以就在这种偶然的状况之下，这几率真的我觉得太小了哈， 嗯， 就发明出来了，啊，发明出来了，当然可能有人问了，说这东西都发酵发酸了，说这个吃完了对身体能好得了吗？其实这点您也可以放心，啊，你别看这个豆汁儿这个发明比较偶然，但是这个功效还是不少的，啊，夏天的时候喝这么一碗，是吧？解渴消暑，然后冬天的时候来这么一碗呢，它热的嘛，是吧？哎，温暖也有饱腹的这个感觉，而且这个你要吃的这个油大的东西之后，你喝这么一碗的话，它去油腻， 嗯， 哎，然后吃多了你来这么一碗的话，开胃健脾，所以它对这个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我觉得咱们可以，约等于吧， 嗯， 跟酸奶可能多少有那么一点像。 对，反正它的性质有点很接近，都是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结果嘛。 嗯， 哎，不过现在能喝的人真的确实少，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些北京朋友，土生土长的北京朋友， 嗯， 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可能都不太能接受它了。 嗯， 而且特别遗憾的是，我说一个我的感受吧。这个有一次我们家说那个喝点这个想买点这个豆汁熬点包括麻豆腐、 嗯、 你现在买东西咱一般都去超市啊， 嗯， 结果我一看那超市里头除了豆浆之外没这玩意儿， 哎，别说啊，我在超市里面好像真也没看着卖豆汁的， 对，少了， 但是 你想想这玩意儿进完了以后它没人买，人家超市肯定也不会进货、 嗯、我印象当中在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回民餐馆里面的豆汁儿、哎、 对 啊， 对，清真的一些餐馆里头有、 嗯、 包括后来这个就是有时候没事儿的时候吧， 嗯、 哎、有时间了啊，开车上这个牛街、哎、买点麻豆腐呀、啊、买点豆汁儿啊，回来自己煮一煮啊，哎，买点麻豆腐炒一炒啊，吃一吃， 嗯， 哎，所以你看它这个受众少了以后，肯定大家吃起来卖的也就少了呗， 是、 哎、所以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消亡。 那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豆汁儿总是跟焦圈儿他们两个放到一起呢？黄金搭档。 哎， 啊， 这个，你看，这个又说到一个，好多人喝这个的时候都喜欢这样。 嗯， 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焦圈这种，你光喝稀的，可能我估计也 不是个事儿，不顶饱、啊。 哎，没错，怎么着也得来点什么东西是吧？哎，这个油炸的焦圈呢，它本身比较油， 嗯， 喝点这个豆汁之后呢，它可以去一下的， 嗯， 这个油腻。但是我一般喝豆汁的时候，我还真不太爱吃这焦圈， 嗯、 我一般都爱配点那咸菜丝儿。 嗯、 我觉得那个口感也不错， 不错不错、 哎。所以您刚才说这个两个搭配的方式啊， 嗯、 可能我觉得我这人比较各色啊。一般人大家都喜欢这个吃炒肝的时候这个配包子哈， 嗯、 然后喝豆汁的时候来点这个焦圈是吧？ 嗯、 哎，但是你看我跟人其他人还不太一样，所以这可能只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喜好，您可以搭配一下 啊 否则你光吃这个油腻的这个焦圈的话，不来点这个去油腻的东西，你觉得？不太舒服，口感可能差点意思。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以前的人呢，他可能 没有什么吃太油的东西的机会， 哎， 所以呢就吃焦圈。 对， 如果要是吃焦圈，可能还觉得太油了，怎么办？ 嗯， 解一下这个油。 对， 但是现在人呢，已经平常已经很油了。 对，没错， 不用吃那焦圈。 所以那就证明我的这个饮食习惯，就证明平时太油腻了。 没，这说明这个生活过得好。 好， 好，上半时段呢，跟您聊了聊京八件，跟您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炒肝、豆汁儿，还有焦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继续来跟您分享北京的那些小吃。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 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 大家好，我是冯博。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京的那些小吃。上半时段我们聊了这个很多关于比如说像这个豆汁焦圈啊、还有炒肝啊、还有京八件啊、 对 啊等等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怎么说呢，它还是你即便没吃过，即便是一个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你过来看他大概也知道吃的是什么。 对， 对吧，都在字面上写着呢。 没错。 那有的东西他真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您没吃过的话。 比如说吧 、这很多朋友可能马上都能想起他来，驴打滚儿。 啊，驴打滚儿哈。 怎么就驴就打了滚了呢？ 这东西呢，其实它是也是用这个黄豆面这个糯米团子里头这个裹上这个豆沙馅儿，然后外面再蘸上这个黄豆面哎，那么吃起来呢，这个香甜可口，是吧？然后这个而且还有点这个劲道啊，而且最重要一点，它是甜口的东西啊，所以就像刚才咱们上一时段说的似的，我觉得这好吃的东西肯定还都是得是这甜的， 甜的居多。 所以您看看这酸的也好，咸的也好，包括内脏类的也好，可能您不一定能接受，但是这个驴打滚呢，您没准还说还真的能去接受，当然，关于说这个驴打滚的这个产生呢，也是传说了哈，相传说这个清末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身边的这大太监李莲英，为了讨好这个太后啊，就没事的时候，这个四九城的转悠，给他找点什么呀？这个民间的这些新鲜一点的这个小吃，然后献给这太后。哎，其实这咱也能理解，是吧？哎，他在深宫当中啊，他闻不到这个咱们这个底层的这个口味， 是 哎，所以给他出来找寻来了， 找找烟火气， 哎，找找烟火气。哎，相传说有一次，说这个李莲英坐着这个轿子就到了这个东直门大街这儿哈，哎，今天这也是北京这个吃的一条街，是吧？哎，就到这儿了，然后突然他就闻到了一股这个香味儿。啊，然后就赶快就让人这个住着叫，他说我得下去看看到底这什么东西这么香。哎，结果他就顺着这味儿呢，他就来到一家店，就发现这个店门口啊，正好有这么一个中年的汉子，正在这儿炒这个黄豆面呢。 哦，那是香啊！ 哎，而且这个炒的时候，这个还挺有技巧的。他这个左右手各抄一把大勺，然后这个勺里盛的这个就磨好的这黄豆面，然后这个汉子就拿这个腕力吧，怎么着颠这勺，然后这个炒勺里的这个金黄色的这个黄豆面，唰的一下就给抛到空里头，空中，我估计他这来回这么着倒换嘛，所以这个有点像表演性，有点像杂技性，然后这李莲英就很好奇呀。是不是就问说你们这家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哎，然后这男子告诉他，哎，说我卖的这东西叫驴打滚儿，哎，然后这做法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是，拿糯米这团子里头裹上这个豆沙馅儿，然后再就着这劲儿，在外的这个黄豆面上这么着一滚，哎，一蘸，哎，然后正好就把这黄豆面不就粘在这个糯米的这个身上了吗？哎，所以形容它的这个样子，就像那个驴在那个泥地里头 打了一滚似的。 嗯， 哎，李莲英就觉得这东西有点意思，哎，所以说他买了点回去，然后就献给太后了。那么太后一吃呢，觉得哎呦这东西还不错， 嗯 啊，口感也挺好的，哎，所以慢慢就开始这个有名了。啊，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什么呀？是这个当时就是宫廷当中的一种小吃。 嗯， 哎，说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朝是这个满族人嘛，是吧？这些旗人呢，说爱吃这个黏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他们在关外生活的时候，说这个天气也比较冷，啊，然后这个外出打猎就比较多，然后吃点这个黏性的食品呢，他抗饿。 哦。确实是， 其实这咱也能发现，就有的时候这有的朋友胃不好的，说少吃点那个黏的啊，不好消化，哎，我估计他们也是这个户外活动，体力消耗大，吃点这东西呢，一是好保存呀，二一个呢，消化的慢，这个有体力呀。 其实不好消化，它就是这个抗饿，差不多一个意思， 是吧？ 对， 就是这意思，哎，所以慢慢的，哎，就开始这么着出来了， 这个驴打滚，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宫里也有，外面也有，因为它里面的材料显得不是那么的少， 对 啊，在外面也很好操作， 没错，没错。然后那天我还真的特别想吃这东西，然后我就在从这个网上一搜，结果我们家小区那儿还真有这么一家店。 现在卖驴打滚的地方好像挺多的，总是能看着。 对， 嗯， 但是好吃的做的特好吃的少。 嗯， 之前也在别的地儿尝试过，哎呀，吃一口就不想吃了。 嗯， 哎，但是后来我在这个网上，就我们家那个边上那家店订完了以后，哎呦，吃上以后，感觉它还真的是有我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这个我觉得您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对您来说，一个好吃的驴打滚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没吃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较。 我觉得这个好吃的，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它外头蘸的这个黄豆面嘛，这个可能这个在炒制的时候，我觉得那黄豆面有的是没炒熟或者没炒到位，火候不一样，所以它就发一种生性的那种味道，然后吃起来虽然看着都是黏的那种东西是吧，哎，但是你一吃起来它外头的那个裹着这一层，你感觉口感就差，然后其次我觉得这东西吃起来应该不能太甜，哎，不能太甜，你要太甜的话，傲甜的话，这一下就会影响到你其他的这种味觉的感受，包括有的时候，你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专门就是说到这个中国饮食，啊，我记得我老师当时就说过，说这个辣这东西其实特别不好，为什么？这辣这东西好像是很下饭是吧？但是它很容易影响你的味觉的体验， 因为辣它本身是一种痛觉嘛， 对， 它其实是对我们的味觉产生了一定的。不是一定的吧，就是产生了刺激作用。 对，所以说真的一个好吃的东西，它这个味道的话，不应该太厚重。我觉得，它让你慢慢一点一点的品尝出来。所以当时我吃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他的这家店的做法，跟我小时候那些做驴打滚的那些店的那个做法是一样的。哎，所以一下就找到了儿时的回忆吧。 不错，不错啊。那像驴打滚这样的小吃，您能再给我们讲几个吗？ 就是像这种这个 就是小吃类的， 小吃类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太多了，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豌豆黄，豌豆黄也是。 我觉得这些小吃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应该就算是豌豆黄了 啊。为什么？ 因为首先一般都是吃完饭之后拿它当饭后甜点吃， 甜点是吧？ 再有一个呢，就是甜甜的。 甜甜的， 凉凉的 但实际上我更喜欢吃的还不是这豌豆黄，因为每次我一吃豌豆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那豌豆黄好像特噎人的那种感觉似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反正我对豌豆黄的感觉一般，我更爱吃的是这艾窝窝，它也是实际上也是拿糯米做的啊，然后这个里头有这个豆沙的这个馅儿，然后外头蘸上这个白颜色的这个就跟那个椰蓉似的那种东西，哎，吃起来感觉呢。其实跟这个驴打滚很接近啊，但是颜色上面和它外头的粘的这个外衣，还是有区别的。 我其实不太喜欢吃那种黏的东西 啊， 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知道，我就是您说那个胃不怎么太好的那种。 当然这东西也不能吃多，也不能吃太多，吃那么一块两块就行了。 其实还有一个挺有北京特点的啊，这应该叫面茶还是面茶呢？ 啊，面茶， 面茶， 面茶。 面茶也挺有特点的 啊。面茶这东西，我奶奶他们就比较爱喝这个， 嗯 啊，很粘稠的这个，就跟那个面糊似的那个 东西。对对对对对， 油茶。然后现在好像我看有的地方还卖吧， 嗯 啊， 有 这个喝的时候那东西就得转着圈的喝， 嗯，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粘稠的，它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它不好降下来啊， 嗯， 所以转着圈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过年的时候那庙会， 哎， 好像就有卖这个， 嗯， 面茶的。 对，这庙会啊，我一共就参加过一次， 嗯， 一次记忆还挺深刻的吧， 嗯， 因为人很多啊，然后里面呢确实是北京的这些传统的小吃里面都有， 嗯， 啊，我不知道您以前是经常去逛庙会吗？ 庙会的话，去过那么一两次， 嗯， 也是那会儿跟工作有关系，我去过，但是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上面的这些小吃啊， 嗯， 没有我小时候那种感觉了。所以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小吃，因为当时我一直住在东直门， 嗯， 东直门里，啊，东直门内，然后离这个隆福寺啊比较近，所以我印象当中的小吃都是我妈那会儿带我去这个隆福寺， 嗯， 然后有这小吃，包括炸灌肠也好，这个刚才您说的咱们说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这奶油炸糕，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的做的那个味道，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很难忘的，而今天你再去品尝的时候，你总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 那少了些什么呢？ 味道， 味 道，味道上，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了。 嗯， 不太一样。 现在是不是都这个手艺人们可能都不怎么去庙会了？ 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方面。啊，二一个可能也加上这个北京的人口的迅速的增加， 嗯， 外来的人群的在不断的涌入之后， 嗯， 因此可能人家厨师在做的时候也在一点的一点的去改良吧， 嗯， 哎，否则你像这个就跟那咱们老说的川菜似的，你要纯按照人四川的做法，你到其他的外乡去、外省去，还不一定能生存下来， 是可能受不了那么辣的， 哎，没错，所以因此我觉得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还是有很多朋友呢，陆续在往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着他们喜欢的这些北京的小吃啊、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聊一聊， 嗯， 这个还挺常见的 啊， 芥末墩儿， 哎呦， 芥末墩儿其实也是能接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嗯、 啊，但是我个人还行，我觉得还行。 对，冬天的时候哈、啊，白菜那么着一点一点裹上它那个小的那玩意儿，腌制后的， 嗯 啊，然后吃完了感觉就是很提神醒脑， 是 吧？很提神醒脑， 还容易把眼泪给逼出来呢。 对，所以这个其实你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冬季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没的可吃， 嗯 啊，就是我记得十一月份吧，那会儿小， 嗯， 我跟我爹推着自行车上后头放一木板、 嗯、 干什么？得去买这冬储大白菜去。 哎，对， 包括还得买萝卜、买大蒜、 土豆、 大葱、土豆。反正我买这大白菜印象特深、 嗯， 而且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们家周边，包括好多那个商店，现在叫商店了啊。那会儿那菜站都得码起那个大白菜的那个码得很高。 嗯， 啊，因为买的人多嘛。那你说这白菜它怎么做呀？是不是？ 嗯， 除了拌、炒、炝。熬炒咕嘟炖就没别的了，所以它也要腌制一些，把这个芥末，当然具体人怎么做咱们不会啊，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厨师，哎，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跟这个芥末掺和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看它那里头应该也不都是纯粹的芥末，应该是不是 它肯定有别的， 还要放的别的东西了。 其实我在吃这道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讲究，为什么呢？它都是这个像是一卷一卷的，像金字塔型的那种 裹起来的，确实。 要我说呢，为什么不整头整个白菜放里面，就好像是东北腌酸菜似的那种、啊，咱们这边拿这个芥末什么的，把整个的白菜， 嗯， 好几十个白菜放一大缸里面、 那我估计可能它那个味道就没办法完全的浸入， 那就又变成酸菜了、 哎、对，所以它一层一层的去涂抹、 啊、嗯，不错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北京五号线这朋友他说的这个啊，也是一个我很爱吃的，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传统的老北京的小吃， 嗯， 烧饼夹肘子，烧饼夹肘， 我觉得这应该就不算了， 不算 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有一点，就是那个时代的小吃， 嗯、 要么就是你看做的很精致，刚才我们说的宫廷 的那种、啊， 要么呢就是可能很烟火气，很平民化。 嗯， 但是它的肉类的话，还是以这个叫什么？以这个内脏 下水为主、 啊、下水为主、 啊，肘子属于很好的 很好的东西了，而且您还能拿烧饼去夹着， 啊、 对吧？哎，不过这个我也吃过，确实还不错。 对。 但是这个有一条啊，就必须得是那种刚烙出来的烧饼。 哎，没错。 然后呢，那肘子也最好是这个刚做出来热乎冒着热气儿的。 哎、对,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真不行。 没错，我记得那会儿有一次，我之前在一家那个单位工作的时候，每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老出来去买这个去。 嗯。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烧饼是现烙出来的， 嗯， 然后肘子也是应该是现炖出来的， 嗯， 就着那个热乎气儿， 嗯。 哎，一吃感觉就不一样。 对，因为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差不多得有十年之前了。 嗯， 在而且是特意跑到通州去一家店吃的，那家店叫什么我忘了。 嗯， 当时这个移动互联网肯定是一点都不发达的， 嗯、 都是在这个网页上的那种别人发的攻略里面找， 哦、 就说那家是多好吃多好吃，我 就 去了，真好吃， 真好吃。 但是问题是。没吃了的，把它带回来再吃就不行了， 不行了，是 啊，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得借着那热乎气儿， 嗯， 包括就像刚才您说那个烤鸭，当然其实包括像咱们说的这个肘子也好哈，还是这烤鸭也好，我觉得这真的不能算是小吃类的， 确实不小 啊，这吃完了以后真的是扛饿呀、啊，是吧？ 没错啊、嗯，这个还有就是有人说砂锅算是吗？ 砂锅呀、 啊。 砂锅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这个叫什么呀？正餐了， 算是正餐， 正餐了、 啊。 但是可能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它算是从北京出来的吗？ 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是算从北京出来的话，也不绝对啊，因为全国各地都有、 嗯。 但是如果你要说往北京这边靠的话，确实。在北京当时的宫廷当中啊，因为 有故事了。 对 啊， 我看到这个清代的一些皇帝的这个饮食习惯啊， 嗯， 包括这个看到这个后来的老宫女们写的这个说的这些回忆录口述当中， 嗯， 他们当时也强调这个，你看他们那个饮食，就一年当中好像他们吃的更多的都是锅子。 哦， 砂锅，砂锅炖的这个东西， 是砂锅炖， 砂锅炖的这东西，当然可能也有您说的这种纯火锅类的。这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嗯， 可能就是它这个保暖性比较强，因为你想，他们这些人也在值班啊， 嗯， 是吧？伺候皇帝，你不可能说好啊，现在我们得去吃饭去了，皇帝您自己也吃吧，对吧？所以他们交班为了保证他这个饮食这个别凉了。 嗯， 对吧？你下一班吃的时候，你还能接着吃，所以他估计用这个砂锅炖的这种比较多。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个好多都写的什么锅子啊，这锅子那锅子，然后很多啊，当然有荤有素的了，是吧？你也不可能都纯肉类的呀，是不是？哎，有荤有素的也比较多，包括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北京的这个砂锅，也有， 嗯， 啊也有。我之前还去吃过。啊，也确实，最好这东西是冬天吃的时候，可能会更惬意，更惬意一些。 但是我觉得我在北京吃砂锅，跟我在这个东北吃砂锅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啊。 东北那边呢是砂锅就饼比较多 哦， 烙出来的那种饼 哦， 把饼泡在那个里面， 泡在那里， 或者是蘸着那个砂锅里面的汁儿吃。 哎 啊，但是好像在这边，在北京这边好像配米饭的比较多，配饼的比较少了， 少。 啊， 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我现在一般吃饭的话，主食很少， 嗯， 但是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我发现也是， 嗯 啊，在北京的这个吃的这个砂锅，我还真很少看说有这个配这个饼的， 嗯， 可能也有哈，但是我没见着，哎，然后一般都是这个配米饭呢，可能相对来说多一点， 嗯， 哎，然后据说它这个砂锅呢，这个以猪肉为主哈，也是从这个清代的宫廷当中出来的。哎，他们这个在祭祀的时候，这个你有机会你去那个故宫那个坤宁宫，就是他们祭祀的时候用那个猪肉祭祀、 哦， 然后给那猪肉炖完了，炖完了以后呢，这个叫做肉， 嗯， 哎，祭祀完了以后大家分了吃了， 嗯， 哎，我估计他用这个砂锅在炖，也是从这儿这么着过来，然后大家这个包括过去这个清代的时候，很多府里面啊，这些满族官员的府里头，他们也要搞这种祭祀的活动，然后把这些肉啊给炖完了以后， 嗯， 哎，分给大家吃了。那有的吃不了，可能就流到民间之后，大家在这个基础之上，哎， 再加工一下， 再加工，再研发。当然，这个砂锅可配的东西比较多， 没错 啊，包括什么菜呀、啊，对吧？丸子呀、啊、也好，冬天的时候一定得吃这个，真的挺惬意的。夏天稍微差点意思。 其实，我也算是吃了很多种这个口味的砂锅。 嗯，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真就是豆腐、丸子，再来点白菜。 哎， 别的怎么说呢？也香，但是我觉得那就不像砂锅了。 对 啊，就这像砂锅。 一，这是传统；第二，一个你看这几样东西，它越炖，包括像刚才您说这白菜也是。我到今儿为止，我也都爱吃白菜。 嗯 啊，为什么？它越炖的话，它这个越入味儿。 嗯，没错。 哎，然后包括那丸子也是，它能把那味儿浸在这个里头。 嗯， 然后您再一吃，除了本身的味道之外，还有它这个汤汁的这个味道也融入其中了。 再往里面撒一点白胡椒粉， 嗯 啊，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发发汗。 对， 嗯， 那感觉特别爽。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5块钱， 嗯， 一个这个豆腐丸子的砂锅，再来一份饼。嗯， 我怎么觉得这像学校里的呢？我记得那会儿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食堂里头也有这个。 哦，是吗？ 对，还有包括有点粉丝什么之类的。 嗯，对， 一小砂锅。 嗯，我刚才看到一个朋友啊，他说的这个，他说北京五号线，他说了，他说面茶转碗吃， 嗯， 吃完碗里特干净。 嗯， 他说这个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浮现了一个画面， 嗯， 就好像解开了某一道谜题一样 啊， 但是跟这个面茶没有关系。 嗯， 我解开的是什么谜题？ 什么谜题？ 我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炒肝要配包子吃？ 为什么？ 就是因为炒肝，咱们最后就是拿碗喝，喝完之后， 嗯， 喝不干净， 嗯， 里面剩的那些东西怎么办？ 嗯， 拿包子那么一蘸， 一蘸 比拿勺崴的还干净，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 我估计是， 对吧？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对对对对对， 啊，而且，您刚才说这个炒肝里面也是荤的，包子里面也荤， 对， 不一定都吃得起肉包子呀，对吧？ 没错没错， 可能拿这个素包子。 所以你看，我们又习惯的用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去衡量那个时代的人， 嗯， 所以你没有切身的处在那个时代，可能你还有一些像包括饮食的这种细节处，你可能还是没办法确切的感受到。 嗯嗯，没错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聊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很高兴的一点，好多都是至少传了100多年或者上百年过来， 至少， 嗯， 最起码跟近代有很大的关系嘛， 嗯 嗯。 所以呢，我们即便是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史料可查的，为什么确切的他就发明出来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可能跟几百年前人们吃的东西还一样。 嗯，大部分接近一样，但是还是有区别。 嗯， 包括这个，你看我们之前这个说一个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我们今天说吃这个饼，刚才您也说到了， 嗯， 这个饼那可不就是现烙出来的， 嗯， 是吧？现烤出来的， 对， 哎，甭管烧饼也好什么，但是我们古人吃的饼是汤饼。 汤饼， 哎，就是以这稀汤挂水的， 有点 类似于像那这个羊肉泡馍那种感觉。 我也想到羊肉 泡馍。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饼烙的这个，往往都是糊饼，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兄弟们，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便于携带嘛。 嗯， 哎，你看，就跟我们去这个新疆的时候那个馕， 嗯， 这种感觉似的， 还真是， 是吧？ 啊，不一定能吃到热乎的，但是这个东西放起来。如果再加上天冷的话， 对， 放个这个一周两周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然后您再随着再泡点什么，这个水啊或者什么的泡开了，不是也能吃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在外面那个部队在外面的话，像古代的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就是拿热水泡一下那个饼也就吃了， 对， 就是一顿饭了。 包括这个涮羊肉的发明，很多人说都是这个成吉思汗发明的，也是为当时出兵打仗的时候解决的，士兵们能快速的吃上热乎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还能吃上肉， 嗯， 又补充体力了。 啊，据说呢，当时他们是说把这个头盔一摘， 啊， 就可以当锅，就开始涮肉了。 对， 啊，然后他们带的这些粮食呢，自己都会走。 对， 羊直接赶着羊就行了。 对， 确实是一个方法呀，我觉得。 对对 啊， 所以你看，啊，区别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嗯， 包括这个喜好上也不一样， 嗯， 对吧？古人以吃上那个甜东西作为一种奢侈品， 嗯， 但是你看今天呢？我们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得少吃甜呐， 嗯， 是吧？ 甚至现在我看这个越来越多的饮料的趋势都已经往糖精的方向走了，是吧？ 或者低糖、 阿斯巴甜， 零糖或者这些， 它是其实呢，它是一种代糖 啊， 就是它甜，但是它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 好像据说对人体也不怎么老好的， 是 吧？所以要是能不喝它，还是不喝它了， 多喝点茶水吧。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还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哎呀，语重心长的说，有很多的，特别是以女生为主， 哎， 在出去吃饭的时候， 嗯， 就要点那个无糖的可乐，无糖的这个茶、那个茶什么的，啊，就是都是甜的，都是带糖的那些。 没错， 我好多时候我都想说，但是现在你毕竟年岁大了，都不好意思说。 嗯， 你刚吃完炸的那东西，你饮料那点糖算什么呀？对不对？你这个这边炸着肉，那边这个涮着火锅辣火锅，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吃的，然后 那点糖真不算什么了， 只在乎眼前，就现在这一段，之前那已经过去时了。 觉得这个，比如说这100大卡或者多少大卡的这个能量，我省出来了。您知道您那一口那一口肉那口油是多少卡吗？ 没错 啊。 哎，不过人生如果要真的是这么去衡量的话，可能他也就失去了这个美，这个所谓的美食啊，或者说这个饮食上的这种快乐了。 没错， 嗯， 我的一个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就俩字儿，就是健康。 哎， 你看起来好不好看？我觉得那都是次要的。 嗯， 去检查体检没毛病，该怎么吃怎么吃，有毛病医生说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没错，没错。 好，那今天呢还是非常的感谢房博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北京的小吃，还有北京小吃后面的这些文化还有故事，谢谢房博。 感谢，感谢各位的收听。 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哎呀，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来自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